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北京市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伴随着空气污染物的累积，下午会有中度到重度霾，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还是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的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平均的运行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大家可以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从3月12号的0点到明天，也就是14号的24点，本市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在此期间，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禁止上路行驶，同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跟皮肤有关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和大伙儿说的这个皮肤有关的话题，甚至说这个皮肤病啊，和我们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春天的脚步近了，万物复苏，可很多人的皮又痒了，其中以荨麻疹、湿疹、干燥皮炎最为常见。不过有一种皮肤病自身一般找不到病因，因为它跟我们的坏情绪息息相关。这是什么皮肤问题呢？皮痒了怎么快速止痒呢？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跟您说说，当心坏心情引来皮肤病。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当心坏心情可能会引来皮肤病。首先呢，要欢迎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广大听众网友们好，曹宇好。 欢迎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皮肤相关的话题哈。昨天呢，我们请的是中医院的大夫，他跟我们说了，到了春季这个时候呢，一般是这个阳气生发，肝火呢有的朋友就会比较旺，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爱发脾气爱着急，尤其是性子比较急的这些朋友，可能在春天的时候啊，他比较爱生气爱着急。那也想问问您，我们皮肤很多的疾病也和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是的，的确呢，到了春季啊，我们很多皮肤病也开始高发了，比方说过敏性的皮肤病，像花粉啦、 螨虫啦，你霉菌啦，南方地区开始潮湿了， 嗯，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树木草木都开始旺盛起来了，有的患者会过敏，那么过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那么还有我们感染类的这些皮肤病也多了，各种感染，比方说这个病毒的感染，像水痘病毒，它会引发这个水痘的发生啊，有引发带状疱疹的发生啊，啊，比方说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呢，它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类型的皮肤病，比方说过敏性紫癜啊，比方说病毒感染引起了这个胃肠道的炎症的同时呢，可能会诱发荨麻疹的发作啊，所以春季呢，是很多疾病包括皮肤病的一个高发季节。 嗯， 那么说到情绪，那么中医的专家讲了，肝火开始旺了， 嗯， 那么这个情绪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也有影响？其实还真的是有影响的，因为在我们的皮肤科呢，有一类疾患，它是属于精神类的皮肤疾患的。 嗯， 那么你说情绪是不是跟皮肤有关的呢？ 嗯，那肯定是有关系了， 嗯， 那精神类的这种皮肤问题或者说精神类的皮肤病，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个我们最常听说或者最常接触到的，比如说是什么什么皮肤病，它就是属于精神类的皮肤疾病？ 神经性皮炎也叫慢性单纯性苔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嗯， 在我们的这个门诊呢，其实遇到很多这样的病患来了之后就会跟你讲啊，医生我痒啊，你看我啊，脖子后面也痒啦，我的肘后面也痒，手腕足踝是吧，然后骶尾部啊，然后甚至于有的女性的这个大阴唇外阴，男性的睾丸呐，肛周啊，这些地方都痒，有的人头皮痒，那么就是找不到原因，说不是过敏， 嗯， 我也不是吃错了东西，那我怎么就痒个没完没了，我这就好不了呢啊，你仔细的再问一下的话，他可能常年的熬夜，平时呢可能精神比较紧张， 嗯 啊，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同时确实有一些焦虑呀，有一点点抑郁呀，或者强迫啊，啊，有一些精神类的小问题，那么伴随的就是这些皮肤的问题，我们叫神经性皮炎。 啊，好，也就是说神经性皮炎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找不到原因，但是身上就是奇痒难忍，甚至有些朋友可能都尝试过，不管是外用也好，甚至口服一些比如说这种抗过敏的药也好，吃了抹了都不管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神经性皮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坏心情会引来哪些皮肤疾病，如果真的是不小心由于这些坏的心情，坏的比如说这种焦虑情绪，让我们感染了神经性皮炎，我们怎么和其他的皮炎进行分别分类，我们如果面对了这神经性皮炎的话，是不是换一个好心情出去旅游一圈，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了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让蒋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把您皮肤方面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和蒋主任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和大伙来说一说当心坏心情引来皮肤病。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部分地区生育保险基金出现了当期入不敷出，出现阶段性的收不抵支。人社部日前发出了通知，强调要确保参保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按照规定及时足额支付，杜绝拖欠和支付不足现象，全面建立生育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将基金累计结存控制在6到9个月支付额度的合理水平，对于基金累计结存不足的地区要进行统筹，及时的调整费率。再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目前呢，京医通入驻的医院区数已经达到了28个，官方网站上挂号平台京医通目前发布了2017年就医数据报告，去年一年 1620万人次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到了三级医院的号，同时目前已经有28个市属院区入驻了京医通平台。除了北京友谊医院、天坛医院、首尔所等市属三级医院之外，新入驻的还有北京市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在28个院区当中，挂号最为热门的就是同仁医院。去年一年，同仁医院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了180万人次。最近一则新闻可以说把正在刷手机的很多朋友吓了一跳。一名40多岁的女子在坐了10几个小时火车之后，刚下火车就差点瘫倒在地，被送到医院抢救。经过诊断，该女子颈部和脑部形成了多个血栓，导致脑卒中。而罪魁祸首竟然是在车上长时间歪着脑袋刷手机，幸好就医及时，才没有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歪着脑袋刷手机怎么就会脑卒中了呢？专家表示说，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病例，比如说连续8个小时玩手机游戏偏瘫，经过诊断基本上都有可能是脑卒中。原来连续好几个小时专注于玩游戏刷手机，有可能会不吃不喝，造成严重的脱水，血液粘稠形成栓子。另外颈部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也容易造成颈动脉，导致颈动脉夹层，那颈动脉夹层会在夹层的局部形成血栓。堵塞颈动脉或者是局部血栓脱落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脑卒中的发生。也有一些患者长时间的玩手机之后出现了失明的情况，他们的血栓脱落之后啊，是进入了视网膜的中央动脉，眼睛的供血被堵死了，从而会导致失明。所以说刷手机的话，我们还是应该适可而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当心坏心情引来的皮肤病。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随时和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蒋主任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这个春天其实有好多的这种皮肤疾病，不光是和情绪有关的皮肤疾病会找上我们，还有很多甚至跟这种花粉过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霉菌啊有关的皮肤疾病都会找上我们。那在临床上，比如说像现在3、4月份接诊最多的患者是哪类皮肤疾病啊？ 3、4月份接诊比较多的确实皮肤瘙痒类的，就是过敏啦、然后身上皮肤有炎症啊、瘙痒啊，还有就是感染类的，感染类的比方说是病毒感染这一类的、会出现相应的皮肤症状的，这一类这两类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会比较多哈。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像春天这个季节容易有跟情绪相关的皮肤病多发，因为我们说肝气比较旺哈，肝火比较旺、还有呢就是您提到的比如说跟过敏相关的，甚至和一些比如说细菌霉菌相关的这种皮肤疾病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预防的方法？我们已经摸清了它的规律，我们就提早做好准备，总好过于我们说亡羊补牢，真出现了再去治啊。 对，我们无论是哪一类的皮肤病，其实来讲预防无非是我们从两个方面去着手啊。 嗯， 一个就是外部环境我们要注意的，那外部环境呢包括我们家里的啊，还有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卫生的清洁，不留死角啊、然后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床上铺的盖的这些我们要经常的去晒一晒，除螨杀菌是吧，然后毛巾啊经常的要换洗要晒，要烫洗要晒。然后呢这个外部呢如果是有一些有可能让您过敏的因素，那您要注意防护、比方说有的人他对花粉过敏，那么春天花开始开了，那你到了公园里可能就要适当的防护，穿一些薄薄的长袖啊、戴一个口罩啊，可能相对来讲会好一些。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对紫外光过敏的、也要注意防晒啊、因为阳光照射也越来越强了啊。然后呢内部环境呢就是我们的内因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非就是饮食上我们少吃油腻辛辣的东西啊，然后尽量的啊清淡一点，不是说你肉都不能吃，关键看怎么个做法。 嗯 啊，那么你过敏的东西那么你就不要吃了啊，然后饮食上注意啊，把这个肠胃要理顺，多吃蔬菜水果呀，多喝开水呀，啊每天排便要通畅，睡眠呢不要熬夜，每天忙完了事情你就赶紧睡，不要 总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啊、 嗯。 然后呢，刚刚说到了，然后呢，这个睡眠充足，配合适当的体育运动、体育锻炼，确实对我们的这个免疫力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嗯、 啊，还有一点对我们皮肤科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护肤。啊，我们要注意多润肤，多擦一些保湿剂。 嗯， 特别呢是一些有炎症的、有问题的、敏感的肌肤、干燥型肌肤。那么保湿剂的应用可以舒缓症状，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的发作呀、加重啊，我们还是非常提倡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 嗯，我们可以从内到外各个方面多加注意，其实这不光是说跟精神方面有关的这种皮肤疾病，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像我们刚才说的和过敏有关的、和霉菌有关的，其实都是这些方面入手。 对，是的。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像这样的一个季节最常见的是以这种皮肤瘙痒为主要表现的一些这种皮肤的疾病哈。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了几张图片，您先帮他看一看。二毛这个朋友发来了两张图片、他说呢，这个图片是父亲胳膊上和身上的图片。他说这样的一个红疹子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想问问您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您帮他判断一下。 嗯， 咱们先看看这两张图片哈。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挺明显的。 是。 这个腿，这应该是胳膊还是腿上的这个呀，就是一个一个小红包。 对。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它是四肢躯干散发的这种红色的、淡红色的丘疹。 嗯，它不是这种一片一片的，就是一个 一 个的， 一个一个单发的丘疹。 对，但是这身上这张我看好像有点一片一片 的。身上 的 这个是有一点红斑，隆起性的红斑。那么因为搔抓呢，有明显的这个抓破的、擦伤的这个地方，你看得出来它很痒，你看它抓破了，已经结痂了、那么就是感觉这个患者呢，直观的感觉来讲啊，他还是一个过敏类的一个荨麻疹类的一个疾病。 哦，他有可能是和过敏相关的。 对对对。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它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吗？因为这个朋友说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哎，这一个多月刚好是春暖花开了啊，那我觉得可能跟前一段时间我们过年嘛， 嗯， 大家可能吃的东西都比较油腻，然后呢这个可能也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啊，然后也有可能呢接触到一些让自己过敏的是吧，一些东西可能有关系。另外一个呢，一个月没有好，我感觉他可能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然后呢我们的患者呢往往就是痒了之后他就用热水去烫、你看他那个躯干的那个照片啊，他这个躯干的照片呢，这是腿的刚才那一张，哎，那一张它很红啊，它这个皮疹慢慢的泛发，面积扩大的话，可能跟它搔抓跟烫洗有关。它痒它就烫，烫完了之后呢，当时止痒，过后就更痒，它就更去烫，这样就恶性循环了。 其实对于二毛这个朋友来说，他肯定是一个孝顺孩子，因为这是父亲的照片。那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好的建议是不是还是得带上父亲去医院，咱们得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对， 您帮他先初步判断了一下，可能是和过敏有关系。 对对对。 但具体是不是的话，这个比如说去医院是需要做相关的这种检查吗？还是说也是口头询问就可以得到答案呢？ 像他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是要详细的询问病史的。 嗯， 因为问病人的病史，包括他的既往史啊、过敏史啊，包括他近期饮食啊、用药啊这些情况，那么医生呢因为经验丰富，可以间接的帮他判断是否什么东西过敏。 嗯，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进行过敏原的测试。 嗯， 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还是一个急性期嘛，那么不排除是有一些成分过敏，那么我们可以帮他了解一下这个基本的情况。然后呢治疗肯定是要的，最主要的是首先要抗炎止痒，要把病人的这个过敏给他症状给他打断，让他不要再继续搔抓，不要再继续加重了，要不然就是恶性循环啊。 好啊，那也就是建议二毛还是带着父亲尽快到医院的皮肤科找专业医生给您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再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和大伙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多的皮肤问题都会找上我们，其中有一类呢就是和我们的这种精神方面有关系的，和我们的脾气有关系的，这些坏情绪可能就会把这样的皮肤病带给我们。像我们经常提到的这种神经性皮炎，是我们在临床最常见的一种和我们这种精神状态比较相关的皮肤类的疾病，也想问问比如说它的发病症状和我们皮肤的这种比如说其他过敏引起的这种瘙痒啊或者是这种红斑啊有区别吗？它的临床表现更常见于什么样？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开玩笑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病人看多了之后，可以通过患者的症状来判断患者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 嗯， 因为神经性皮炎它也是有典型的症状表现的，它主要分布在我们这个颈部啊，然后这个关节的大关节的这个身侧包括骶尾部啊、外阴的这些地方，因为它痒，它抓，抓完了之后，这个皮肤会增厚变粗糙，我们叫这个苔藓样的改变。 嗯， 然后常年有这种神经性皮炎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的患者，他这个皮抓的厚的，看上去就像皮革一样，然后因为这个皮肤弹性差了之后，它会有这种裂痕啊，瘙痒伴随有疼痛，患者是非常痛苦的、 哦、 啊。那么从发病部位到他这种干燥型的这种皮肤的炎症，到他的这个患者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判断出来了，然后再问问患者的这个病史，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就和我们这个皮肤上结痂了一样，就是比较厚，角质增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你见过那个就是咱们那个苔藓，你应该能感觉得到，就是很湿、很湿的地上接了一层苔藓。 嗯， 它这个神经性皮炎反复搔抓之后，它就是厚厚的毛毛草草的，就是这种、 哦、它也是这种成片的、哦、而不是说一个一个的这种、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它是有自己特点的哈。 嗯， 那这个情绪和我们的皮肤到底是怎么产生联系的？为什么有的人比如说脾气比较暴躁，最近的事儿比较多，他的皮肤就没事儿？为什么有的朋友最近遇到一点事儿呢，这皮肤就出了问题啊？这到底和什么有关系啊？ 这个就跟我们的一个特定性的体质相关了。那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的慢性病的一些易感基因的。 嗯， 那么有一些慢性过敏性体质，包括皮肤比较干燥、干燥性的这个皮肤问题的患者，他就比较容易有这个神经性皮炎。 哦，也就是说，我们说干性肌肤的朋友可能得神经性皮炎更、 哎、敏感性体质的朋友， 哦、比较敏感的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神经性皮炎。 是的，是的。 嗯，但是比如说，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坏情绪或者说精神紧张达到一定的时间累积了之后才会传导到我们的皮肤，还是说它有可能哈也是非常快的在皮肤上就会先有反应？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经常啊，皮肤科看多了之后，我觉得看的不是皮，看的是里边。因为很多皮肤的问题，它透现出来的是患者内脏的健康出了一点点小状况， 嗯， 或者是有真的有严重的问题。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我们的健康信号。那么透过皮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去深入的了解患者的这种系统性的状况。 嗯， 你比方说，这个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啊，今天是这个话题嘛，那么可能我们就能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来判断出来他有没有相关的精神的这个疾患啊，比方说有没有焦虑症、强迫症，有没有忧郁症啊，有没有其他的精神类疾患。那么通过一些皮肤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问题，甚至于我们可以鉴别出来他内脏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内分泌的问题，甚至于有没有肿瘤，我们都要深入的去检查的。 哦，所以说这样它这个对应关系其实并不是大家通过症状或者说轻重程度就可以简单的判断出来的。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他有的人出现的早，有的人出现的晚，有的人他可能表现的是其他的问题。 嗯，所以说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生气了以后皮肤很快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情况，会有这种神经性皮炎。可能有的朋友这个虽然也着急也焦虑，但是他的皮肤可能没有什么事儿，这也解释可能这个发展的会比较慢。有的朋友呢体质会比较敏感，他会表现的比较明显哈。 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双双想问问您，说皮炎的话可以用皮炎平这样的药吗？其实现在市面上对于这种治疗皮炎啊有各种各样的药，然后呢有这种抗菌药，有这种止痒药。对于比如说皮肤已经出现了这种症状瘙痒的情况，我们能在市面上买一些这种非处方药自己先磨磨先治治吗？ 我建议呢，大家对这个皮肤的这个炎症呢有一个程度上的把握。如果呢你只是瘙痒， 它没有明显的皮肤的炎症，没有明显的皮肤的损伤，我建议大家呢是以改善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饮食啊、睡眠呐、啊，是吧？睡充足，饮食上适当的少食油腻辛辣的东西，然后呢多润肤少烫洗，也许就能舒缓了 啊。 然后如果说已经有了一点点皮肤的炎症，那我们可以去选用一些柔和的止痒的镇静的药物，比方说5%的多赛平的药膏，比方说软性的皮质类固醇激素药膏啊，也比方说我们用的一些钙条磷酸酶抑制剂。那如果说比较严重了，这个皮肤的炎症比较严重了，可能就要介入一些口服药物来阻断了。 哦，那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炎症，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红斑呐、红点啊，这些都算是皮肤炎症呢？ 其实皮炎、湿疹指的都是皮肤的炎症，但是它是皮炎，还是说荨麻疹，还是其他的皮肤类型，这个还是要我们专业来诊断一下的。 可能在皮肤上表现，我们都会看到，哎呦是红了，哎呦起痘痘了，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它可能是分属于不同的这个疾病。 是的， 所以说如果您真的看到皮肤上已经开始有这种红色的斑呐、点啊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您找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给您判断一下，然后再对症用药，这个时候可能能事半功倍。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如果得了神经性皮炎，是不是只要心情变好，这皮炎自然而然的也就好了呢？我们不是说它和精神有关吗？ 对，它神经性皮炎，其实它呢，如果说它有一点点精神的问题的话呢，它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强迫行为的。然后这个事事都要求很完美啊，很固执。然后呢这个很焦虑很焦躁啊，然后也有一些人有一些焦虑抑郁的问题的。那么轻的这个是不需要精神类这个药物来阻断的，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还要神经科的这个药物来阻断一下。那么就是你刚刚问那个，就是是不是说我自己心情好了，其实心情好是患者自己来鉴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客观的一个医生的医院的判断来决定你是否就是说用不用药物治疗，用不用药，因为患者的本体感受，有一些精神类患者的本体感受，他描述出来的他本体感受跟他实际的状况是有一点点分离的。这个还是要让我们来判断一下。 好，但是比如说像由于比如说最近工作特别的忙特别的累，然后呢压力非常的大，这样导致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神经性皮炎，在这个工作完成了比较轻松的状态之下，它有可能自己恢复吗？ 有可能， 这种是有可能的。 说到这个呀，其实我自己也是受神经性皮炎的困扰也有过的， 皮肤科大夫也被他困扰 也会的。那我就知道了，我最近可能是不是睡得太晚了。及时调整睡眠嘛，不要让自己太紧张嘛，然后呢注意润肤，不要去烫。然后真的我试过不用药不擦药，过两三天他自己也好了。 所以说其实有一些神经性皮炎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比如说导致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这个因素解除了，他可能自然而然的过几天他就能恢复了。如果比如说超过多久还没有恢复，我们可能比如说我先初步判断，哎呦这是最近工作太忙了，但是这忙完这一阵儿了吧，它还一直不好，超过了多久我可能就是判断失误了，我得找医生给我看看。 所以我们对自己呢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基本的把握，适当的给自己进行心理的这种调试，生活节奏的调试，特别是睡眠充足啊，饮食上呢稍微清淡一点，它本来这个病谱，一个病谱性的一个疾患，它可能就可以通过你的调试自己慢慢的良性的循环去好转了。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有一点点痒没关系，千万要忍住别抓。 别挠它。 马三立有个笑话，说打开那个治疗皮肤病的那个一个盒子又一个盒子，最后一张纸上面写着挠挠。而我们告诉患者的是，你打开很多盒子之后，上面一张纸写的是千万别挠挠。 这个为什么不能挠呢？有些朋友说这是痒啊。 而神经性皮炎呢，往往就是在搔抓之后，它会形成这种瘙痒、皮肤损伤，然后瘙痒加重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越挠越痒， 越挠皮肤损伤的越厉害。 好，那也想问问您，就比如说我这个神经性皮炎它多久不见好转，这个时候就得找医生去帮我比如说调理一下，或者说看看开点药什么的了。 如果你自己调试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蒋元蒋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当心坏心情会引来皮肤病。刚才蒋主任说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最常见的和坏心情有关的皮肤疾病叫神经性皮炎，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样的一个疾病，蒋主任也特别提醒大家伙儿，如果痒的话千万别抓。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说神经性皮炎的这种瘙痒，很多皮肤疾病带给我们的这种临床的不舒服或者说表现都是瘙痒，都不建议大家去搔抓它，否则的话有可能越抓越重。那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去应对它？像我们今天说的和坏心情有关的这些皮肤疾病，我们怎么样来比如说提前预防它，甚至出现了之后我们调整心情，是不是很快这样的皮肤疾病就能远离我们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蒋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蒋主任直接的交流和互动。蒋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了说很多干性肌肤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在春季是比较容易出现皮肤问题的哈。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这个年纪大了，皮脂腺的分泌呢没那么旺盛了， 对， 很多老年朋友的皮肤都是属于比较干的，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在小腿这个部位都会起白皮儿、掉白屑， 对， 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疾病，甚至是和情绪有关的这种神经性皮炎呢？ 是，这种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现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呢，我们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除了皮脂少、干燥之外呢，还有像神经衰弱，就是我们讲的精神类的这种瘙痒，啊，比方说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脑部的微小的这种血管的栓塞，啊，可能会导致他有一些相应的精神类的问题出来，那么他会有皮肤瘙痒，那么骨头上钙质的流失，包括维 D 三的缺乏，那么可能会加重它的瘙痒，这个也是有相关的文献报道的，所以老年性的瘙痒，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么就是润肤啊。补钙呀、多晒太阳啊，啊，尽量的改善睡眠呐、中医讲要活血通脉呀、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在春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北京依然还是属于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肌肤的保湿哈。那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经常的这种活动活血什么的，是有助于预防我们这种皮肤疾病的。我知道有特别多的叔叔阿姨啊，都特别喜欢泡脚，而且呢还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中药，比如说姜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中草药来泡脚，有的时候这水温啊真的是还挺高的。那比如说像这种高温，很多老年朋友觉得烫烫挺舒服的，又可以活血化瘀，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皮肤是一种刺激呢，还是一种保护啊？ 其实这个泡脚其实是好事儿，但是如果太烫的话呢，可能就会烫伤我们足跟脚踝部的皮肤了，就会造成瘙痒，这个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那么就建议大家把这个水温呢控制在37度到40度之间， 比体温稍高那么一点点， 哎，对对对，其实它已经有这个活血的作用。你如果担心这个水温不够高，其实是你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往里加一点热水，哎，给它保持在这个水温就可以了，而不要说上来就很烫，觉得我可以两个脚在那里泡很久，这个就不太对了。 好，所以说这个泡脚也是有讲究的，水温不能太高，而且是不是比如说像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皮肤本来比较干燥，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自己的小腿上已经有这种小白皮屑了，我们在泡完脚、洗完澡之后，赶快这润肤霜抹起来， 赶紧擦。 好。木易这个朋友说，想问问您，说自己今年啊65岁了，最近两三年呢，身体的胳膊、腿、前胸、后背等处痒痒的时候呢，他就挠，一挠就能发出这种一道一道的痕迹，有鼓起的情况。但是呢，说这个挠完之后啊还痒，而且不分季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木易的老伯 他65岁了嘛，他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是一种皮肤划痕症。皮肤划痕症呢，其实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慢性荨麻疹。 哦。 慢性前麻疹，错别字啊。他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跟他内脏的一些健康因素相关。往往我们这种慢性的前麻疹，可能过敏的因素不是很大，往往跟内脏的其他的健康因素相关。比方说有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他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这个甲状腺机能的异常啊，比方说他有没有长期服用一些治疗内科疾患的药物，可能有点过敏的啊，或者长期吃一些保健品。 嗯， 那么也有可能呢有一些潜在的炎症，比方说胃肠道的炎症啊，慢性的鼻咽部的炎症，这些都有可能诱发啊，包括上年纪了，可能我们也适当的做做体检，有一些潜伏的一些早期的肿瘤的问题，可能我们筛查一下。那么最好呢，就建议木易老伯呢，就是到医院健康的体检一下，然后把该筛的都筛一筛。那么症状的控制呢，还是需要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吃一些口服药，而且这种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往往我们用药的时间呢，可能还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哦，比较久。那对于他来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药物您可以推荐给他？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症状控制了，别再现在不停的痒，还得挠出这种一道一道鼓包的这种痕迹了。 嗯，对，他这个呢，一般来讲我们会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那我们现在常用的抗过敏药物呢，一代、二代、三代啊。那么一代呢，老的这些抗过敏药主要是以这个镇静作用为主的，那么抗组胺的效果就没那么强。那么我们二代的抗过敏药呢，抗组胺的作用就比较强，而且兼有一些抗炎效果，那么控制症状呢就是非常好。有一些药物老人家吃了也比较安全，跟其他的一些心脏药啊配伍禁忌也比较少，都是可以服用的。那么三代呢，我们讲它不光是抗组胺抗炎，还有一个抗神经递质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类药更适用于我们有一些这个像胆碱能性前麻疹，它跟精神因素相关的，跟神经系统相关的这些瘙痒啊、前麻疹啊，这些可能就更适合一些。 哦，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可能二代的比较适合他， 二代的就比较适合了。 您可以先试一试，但是提醒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即便缓解了这个症状，咱们还是得去医院找找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首先必须要找原因。 好，自由自在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湿疹这样的皮肤疾病是不是也和情绪有关系呢？他说自己的湿疹啊，总也不好，而且呢挺焦虑的。说一焦虑发现这湿疹还变严重了，而且呢越痒越想挠，越挠就越痒。 这个湿疹这个诊断吧，这个来就诊的患者吧，很多人都说哎我有湿疹。可能从诊断上来讲，可能首先是他自己的诊断啊，他觉得这个皮肤好像有点糜烂状的，有点痒了就叫湿疹了，其实不一定。首先这个诊断我们还是要弄清楚。第二个来讲呢，那么湿疹它诱发的原因呢也有很多，那么刺激性因素、过敏性因素，包括单纯的皮肤的损伤，可能都会诱发这个湿疹的发生。比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的烫洗，也会诱发皮肤湿疹的产生。那么这个湿疹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弄清楚。那么神经性皮炎呢跟湿疹呢，它从临床表现上跟发病的诱因上呢它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有一些交叉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成人或者小朋友特异性皮炎的，那么成人特异性皮炎也是非常干非常痒，那么它可能因为反复搔抓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皮肤炎症的损伤，看上去就很像这种湿疹的这种发生。实际上它因为它这个痒影响了它睡眠，那么也有一些伴随着一些精神疾患的一些产生，所以这一类病人的治疗，我们就是皮炎湿疹的这些办法可能就都要用啊，包括精神方面的这个治疗可能都要用。 所以说咱们是先得判断一下， 还是要鉴别 自己是不是湿疹。 对，然后还要找找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湿疹。实际上湿疹也好，皮炎也好，它指的都是皮肤的炎症。关键是要弄明白到底怎么来的。 但甭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啊，很多这个我们说患者他都是持续时间特别久，甚至有一些朋友今年出现了稍微好一点呢，第二年又出现，不断的反复。大家就说这病是不是一旦找上了自己就没法治根了。它永远就只能是控制。说不定它就定时炸弹什么时候又爆发了呀。 这个呢，一个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体质之后呢，我们要预防。 啊，如果是跟季节相关，那么我们就在交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适当的预防。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我们要注意的这些。那么如果是你千言不愈很长时间没好了，那么一个可能你生活上该注意的还没有注意，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从医生的治疗来讲，你要有一个连贯性的治疗、你要跟进。而且往往患者呢，如果建立了对医生的这种信任感呢，他对医生不仅是治疗上的一个信赖，他在情感上也有一个交流，那么他会信任医生，那么在医生的指导这种督促跟进下，他会改善他的生活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坚持一段时间，他的疾病才能慢慢的走向痊愈、我曾经有一个患者80岁了，一个老人家，那么他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这个神经性皮炎的患者，他的部位呢很尴尬，在外阴，老太太，那么这个外阴痒搔抓，抓的就是最严重的到皮革样的状态，他养了多少年呢？养了4年，你可想而知那个皮肤抓的损伤到什么程度。最后其实也没有用特别特殊的药物，但是我就是这样耐心的跟，耐心的跟，耐心的跟，最后是半年的时间好了，他特别的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医护人员啊，对患者也是要耐心一些、跟一跟。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这种患者朋友，我们的遵医嘱非常的重要。很多这种皮肤方面的问题，我们虽然看着表面上，比如说这个红的疹子消了，然后呢我们也不怎么痒了，很多朋友说这药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了，我可以不吃了不抹了，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足疗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但是这病根还在。 这里有个小干货我要送给你。我们常见的说症状消失了可能就是不痒了、但真正你抓损伤的皮肤啊，你从外观组织学结构到真正的皮肤屏障它完全修复好要3到6个月、所以说这3到6个月的时间你不再痒不再搔抓，那么它皮肤完全修复好了，这个才叫好了、当然这排除就是说再发生的可能，再发生可能你自己又燥了呗，又熬夜了呗、是吧。那么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这3到6个月我们都没有再搔抓，没有再痒，所以说这3到6个月的跟进肯定是要的。 所以说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个只要没症状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我就可以不管不顾了，生活方面我们也得多多注意，得持续3到6个月的时间。新春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去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啊，头皮上得了脂溢性皮炎，擦了一个药之后呢好了，最近啊头皮又开始痒了，想问问您这怎么能治愈呢？还想问问这脂溢性皮炎它和情绪有关系吗？还有就是想问问这个药的副作用到底大不大。 我觉得这个病人啊真的是也是教医生的，他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棒。为什么我说的这个问题特别棒呢？因为头皮的脂溢性皮炎首先在临床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它的产生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它头皮分泌的油脂非常多。那么我们头皮上是有一些菌群的，像抗皮孢子菌啊，像痤疮丙酸杆菌啊，那么这些菌它会分解这些分泌过多的油脂。这些油脂产生脂肪酸之后呢就刺激这个头皮，分解了产生的脂肪酸刺激头皮产生炎症，这是它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像马拉色菌就是抗皮孢子菌，那么它还会有一个作用，就是说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这个头皮屑那么就是反复的搔抓，反复的头屑，反复的搔痒，那么搔抓之后皮肤的炎症也会加重，这样就恶性循环。实际上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鉴别有一些患者他不单是脂溢性皮炎，他头皮上同时会有神经性皮炎那么他长期的熬夜不光是油脂多，他还有一个精神性的一个损伤。所以说呢治疗上来讲呢肯定你要把他的瘙痒要阻断，那么表皮这些正常的这个菌群如果过多的话可能我适当的要抑制一下，有一些外洗的外擦的有一些这个抗感染的可能适当的还是要用一用消毒杀菌的还是要用一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因了，你要控油要控油，要少熬夜，少吃油腻的。 那像这个我们说了头上的脂溢性皮炎它和情绪有关系吗？因为他说了新春又发来微信说自己呢神经性皮炎已经很多年了， 你看说中了吧，同时伴发的。 但是他比如说这个脂溢性皮炎有可能也和情绪有关吗？也是情绪比如说会引起它吗？ 会呀，你会不会觉得你精神特别紧张的时候你脸上冒油啊？ 真的是会的哦，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呢，它除了受这个我们这个内分泌直接的这个支配之外，神经系统也是起了作用的。 嗯。 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跟神经系统都是有关系的呀。所以说肯定来讲，它这个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它是一个双重的问题，一个油多的问题，还有一个神经性的一个问题。 好，他说他去年擦了这个药之后啊，这个好了，但是最近又开始痒。 因为哈西奈德呢，它抗炎效果还是挺好的。那么这种皮质六醇激素药膏抗炎效果很好，但是它呢，这个也就是说解一时之痒。那么从根本上治疗来讲呢，我们呢建议在解一时之痒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后续的功课。 也就是说，这个药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是缓解症状，但是解决不了最终的原因。 止痒啊，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控控油啊，要杀杀菌啊。另外一个要舒缓他的精神，改善一下他的生活习惯。然后呢，可能这个口服药物、外用药物要连贯的用。另外一个，这个外用的哈西奈德用一段时间，可能要其他的药要替换一下 啊，不能一直持续用。 哎，我比较喜欢就是拿一些像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呀，给它替换一下。 那也就是说这个药如果长期大量连续使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对，也会有的，也会有的。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哈。像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得控油，然后呢这个抑制一些细菌，那这个比如说怎么做呢？像多洗头行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得从内来调理，通过一些药物？ 这个问题上个星期就有患者问我，洗头什么频率比较好？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的情况啊。如果你的头皮特别的油，我建议你每天清洗一下。如果有脂溢性皮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洗啊。然后如果是不是特别油呢，你可以两天或者三天清洗一次。那么我们女同志经常用护发素，那么就不建议你直接抹在头皮上，那抹在发梢、发尾啊，到外面焗油，也很容易造成我们头皮的脂溢性皮炎的这个发作。那么不建议大家就是说那个又蒸又抹油在头上蒸半天，这个不太好。然后尤其大家在理发店可能用的是公用的那些东西嘛，就不太卫生嘛， 卫生程度更差一些。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多补充一些 B 族维生素啊，包括神经性皮炎。有一些精神类的一些疾患可能跟这个我们缺铁也有关系啊。那么像多吃一些鱼呀、多吃一些坚果啊，多吃绿色蔬菜呀，这些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钙质要补充，适当的还是要户外活动，要晒晒阳光啊，这些。 好，接下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蹦豆想问问说，神经性皮炎能治好吗？我的膝盖和小腿上有两块皮炎，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这药膏呢自己也抹了，说没什么用，奇痒难忍，说夏天都不太敢穿暖裤了，想问问您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在是这样，特别顽固的神经性皮炎呢，有一些患者他皮肤损伤到一定程度，靠他自己修复这个皮肤很难。那么神经性皮炎的治疗的问题，你刚刚提到了一个，我们除了外用口服药物，然后要跟进，要维持，要改善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要帮助患者来修复他的皮肤。那么如果是他自己修复的比较慢或者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介入一些物理治疗啊，比方说冷冻、冷喷啊，比方说激光，我们点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啊，那么促进我们的肌肤由内而外重新再生长啊，同时呢给予适当的这个保护啊，就是说这种皮肤的再生跟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也就是说这种比如说持续很多年的神经性皮炎，我们除了这种外用的药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外科的小手术，现在比较先进的这种冷冻技术啊、激光技术啊， 是的， 可能对它也有帮助。 对，帮助它修复。 好，小顺儿想问问您说，70多岁的老年人，前几年呢头皮屑特别的多，又多又痒，后来好逐渐发展成油皮癣了，想问问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他说如果当初控制住这头皮屑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成油皮癣了呢？ 是这样的啊，我们银屑病呢就是牛皮癣啊，本身有很多患者寻常型，他就头皮上他就是有这个皮损的。那么他的皮损呢跟神经性皮炎跟我们的脂溢性皮炎症状都是有区别的。这类患者在早期诊断的时候，我们要专业的医生来鉴别一下到底是什么啊，并不会说脂溢性皮炎慢慢转化成银屑病，这完全是两个病。完全是两个病。银屑病它头皮的这种损伤，我们常见的会见到树状发。他那个头发是一束一束的啊，然后虽然都是脱皮， 但是脱皮的厚度还有它的这个脱皮的性状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还是要专业的医生来鉴别一下。 好，所以说小顺儿，您可以放心，这两个根本不是一个病。如果说是现在有牛皮癣的话，跟之前的头皮屑多少是没关系的。 但是我们牛皮癣的患者有一些是伴发有精神类疾患的。 所以说还是得去医院看看， 对， 找医生帮您支支招哈。时间有限，我们再来简单的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冰糖葫芦想问问说，神经性皮炎还有湿疹这些皮肤疾病传染吗？ 不传染。 首先是没有传染性的。金娃娃说，皮肤干燥瘙痒和缺乏哪种维生素有关啊？让医生再给说说呗。 啊，刚刚我提到了啊，一个 B 族维生素啊，就是像 B1、B12 啊，包括 B6 啊，这些复合 B 啊，你可以吃。另外一个补补铁啊，有缺铁的患者可以补补铁。再有一个就是钙质啊、VD3 呢，这些适当的我们的给予补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 好。张叔叔想问问您说，神经性皮炎这样的一个疾病会遗传吗？ 因为它有一定的易感性啊，有一些慢性过敏性体质的一些加系的情况，所以说它不是100%遗传，但是它确实有一定的加系的聚集的这种情况。 好，那也就是说不一定是遗传，我们不管它就是 爸爸传给儿子， 不一定是遗传性疾病。 但是它这个家谱里面可能会聚集的比较多这类人， 它的发病几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对对对， 那也就是提醒，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一位有这种神经性皮炎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有血缘关系的这一个人，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像您说的内因外因我们都得更加留心一些。 是的是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想让蒋主任给说身体上的皮肤到底怎么补水啊，有什么好方法您给说说。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干燥性的肌肤更容易有这种皮肤疾病。 往往脸上的补水，尤其是我们的美眉们都很注意啦， 各种擦脸油。 各种擦脸油，各种面膜敷，各种玻尿酸来打，什么水光针注射，这个我们也做的啊。但是呢，就是身体的补水往往大家是不太注意的。现在条件好啦，每天都洗澡啊。其实呢，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呢，我倒不建议大家都洗，天天都洗。然后这个水温呢，我们要控制在37度左右，不要太烫。然后洗完了，皮肤还没有干透，你就及时的去涂抹润肤剂。然后呢，这个我们讲睡美人要睡得水当当，充足的睡眠是我们不缺水的一个基础。饮食上来讲呢，要多吃绿色蔬菜呀，多吃这个坚果呀，是吧？适当的肉类要摄入，这样能维持住你的激素的水平，你也不缺水。 好，那这个给身上抹的这个身体乳啊，这个油油，我们也得帮大伙问问，因为之前啊有很多的广告其实都在强调说我们这个是不含矿物油的，很多朋友就说这矿物油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伤害的，我们是不能用含有矿物油的这种润肤乳的呀。 它指的矿物油可能是含有一些重金属成分吧。其实来讲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说润肤的话多用霜剂，不要用油剂。因为霜剂才真正的补水，因为霜剂它的分子结构是水包油的成分，涂抹上之后呢，它先贴着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水，然后呢里面油，这样的话水接触到你的这个皮肤，然后外面那个油再给你 覆盖上。 如果是用油剂呢，直接接触到你皮肤的是油，里面是水，然后呢这个其实保湿效果呢是不太好。油剂一般我们用于一些慢性的皮炎湿疹，像神经性皮炎，我们有一些可以用于封包，这个外面再给你包一层，这个用于封包来用效果才是更好的。 所以说这个抹身体乳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是的。 好，在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 好的。那么我现在在清华长庚医院的皮肤科，在我们的门诊2楼，出专家门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一、每周四的下午1:30到5:00。那么每周三、每周五的上午，8:30到12:00。那么我还出医学美容门诊，那么在我们清华长庚医院1楼的医学美容中心是每周一、每周四的上午8:30到12:00。 好，那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找到蒋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韩雪峰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抗衰老可以不仅仅是神话。如果您是一个爱美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